没变吧？你们价格低了，生产日期还是新鲜的吧？ 大家多虑了，我们做促销其实说到底为了拉口碑、 哎、 如果做不好的品质岂不是得不偿。年终大促，一组十盒瑞麟羊奶只要690块钱，最后一点时间留给各位，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。 快扁用纸这么一蒙，上边写上森罗店，那屋子里边又是油锅又是刀山等等之物。正巧啊，不但不见人了，连爱虎那个包袱还有他的刀全不见了。哎呦，这才知道小魏 罗成蹭蹭蹭几步就来到建成元吉面前。你们两个这是干